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九章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一道浩光，光辉已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们身上。你加强了他们的快乐，扩大了他们的欢喜，他们在你面前欢乐，有如人收割时的欢乐，又如分赃时的愉快。因为你折断了他们所负的重轭，他们肩上的横木以及压迫他们者的短棍，又如在米德扬那天一样。因为战士所穿发响的军靴和染满血迹的战袍都要被焚毁，作为火焰的燃料。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，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，他肩上担负着王权，他的名字要称为神奇的谋士、强有力的天主、永远之父、和平之王。他的王权是伟大的，达味的御座和他王国的平安是无限的。他将以正义与公平对王国加以巩固与保持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万军上主的热诚必要完成这事。雇主发出了一句相反雅各伯的话，这话连于以色列，整个民众及厄弗拉因和撒玛利亚的居民终必领悟，因为他们曾自负且心高气傲说，假使砖瓦堕毁了，我们将以方石再建；假使桑树伐倒了，我们将代以香柏。所以善主必兴起他的对手，怂恿他的仇敌来攻击他。东有阿兰，西有培勒舍特，他们必张口并吞以色列，然而他的震怒并未因此而熄灭，他的手仍然伸着。但民众仍没有皈依打击他们的天主，仍不寻求万军的上主。因此上主要在一天之内砍断以色列的首尾、宗支和芦苇，长者和尊者是首，传授谎言的先知是尾。因为领导着民族的人走入了歧途，受引导的人陷入了混乱。因此雇主将毫不怜悯他的少年，毫不抚恤他的孤儿和寡妇，因为他们都是乖戾邪恶的，并且都是口出恶言的。然而他的震怒并被因此而熄灭，他的手仍然伸着。罪恶犹如燃烧的火焰，焚毁荆棘和棘藜，使丛林燎起大火，烟柱因此旋转上腾。由于万军上主的愤怒，地狱将被烧毁，百姓成为火焰的柴薪，无人抚恤自己的弟兄，各吃自己近人的肉，向右绝食的仍旧遭受饥饿，向左吞噬的依然不得果腹。莫纳邪吞噬厄弗拉因，厄弗拉因吞灭莫纳邪，二者又合力并吞犹大。然而他的震怒并未因此而熄灭，他的手仍然伸着。